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二，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少数民族文字单行本》出版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党的18大以来，中央加快补齐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短板，提升全面小康成色。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事记将出版。 李克强对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 栗战书主持召开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8月17号至20号在京举行。 3.6万支党员突击队奋战在河南防汛救灾一线，帮助群众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3金2银1铜。 多国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 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近9万。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少数民族文字单行本》已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民族出版社出版，即日起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党的18大以来，中央加快补齐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短板，抓粮食安全，推动乡村振兴，农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农业农村迈向现代化新征程。 这是今天的中国农村，民生显著改善，面貌焕然一新，教育住房有保障，饮水安全全面解决，基本实现村村通电、通光纤、4G 网络，基本医疗、养老保险也基本全覆盖，95%以上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这是今天的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大台阶，高标准农田建成8亿亩，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1%，粮食产能迈上1.3万亿斤水平，肉蛋奶果菜茶品种丰富，供应充裕。这是今天的中国农民，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多。202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7万元，增速连续11年跑赢城镇居民。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对三农投入的力度前所未有，促进了农业农村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提升了全面小康的成色。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短板，发挥好三农压舱石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从查看小麦长势、调研水稻生长情况、查看玉米优良品种，到强调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他嘱托农业大省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要求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为了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央持续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升农机装备水平，提高粮种覆盖率，使得粮食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今年下粮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我每亩平均打了1350多斤，以前可从没有过这么好的收成。 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又提出一项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2018年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三农工作的体现。作为产业振兴的重大举措，中央加快发展富民乡村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推动乡村生态振兴，中央落实1665亿元地方债用于农业农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如期完成，今年五年提升行动也全面开启。目前，全国乡村创业创新人员达3150万，休闲旅游吸纳就业1100万，带动800多万农户受益。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乡村开启了走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 本台消息，为庆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如期实现，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事记》。大事记全文约4.5万字，明天将在《人民日报》刊发。人民出版社将于近期出版单行本，中央编译出版社将于近期出版英文单行本。大事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记述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光辉历程，突出反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用40多年时间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充分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大事记的编写出版，有助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本台消息，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7月27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人口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要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措施，狠抓工作落实，把这项利国利民的好事办好。

在险情得到控制的同时，帮助群众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加快恢复生活秩序是新乡市建文社区这两天的工作重点。随着辖区内积水退去，社区主任杨俊燕带着同事们一起挨家挨户排查清淤情况，为进一步全面消杀做准备。 垃圾倒得齐了，那些还有积水了，该烧的烧。 为了能随时处理突发情况，建文社区组成了党员抢险队，24小时在社区待命。大家伙儿已经一周多都顾不上回家了， 嗓子都哑了，24个小时指挥着这现场为咱社区都处理的，俺都感动的流眼泪。 累，但是一忙起来也不想那些。作为一个党员，只要有居民有所求，我必须第一时间就得赶过去。 像建文社区一样，眼下在河南各部门党员干部全力以赴，让城市尽早步入正轨，保水、保电、恢复通讯、抢修道路，共18.8万个基层党组织、376万名党员干部冲锋在防汛救灾第一线。眼下秋季农作物生长到了关键期，为把损失降到最低，河南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组织各类机械，动员群众迅速开展生产自救。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科研工作者，把我们的新技术及时的运用到我们的农民的手中，最大限度的这个降低这个灾害的影响。 这专家过来了，知道咱从哪方面下手了，心理上咱没有那么慌了，还是很有信心。 在灾情最严重、抢险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都有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河道中不顾自己安危，为救6名被困群众、差点被大水卷走的消防队员，涵洞被堵毫不犹豫跳进水中除险的村党支部书记，还有在泥石流封堵出村道路的危急关头安全转移619名村民的党员突击队。在这场防汛救灾大战大考中，共产党员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我们就感受到党员干部面对危险永不退缩、勇往直前，确确实实是我们那啥群众的主心骨，我们点赞。 群众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活出来。我们雄县这个党魁在暴风雨中能给咱这个群众信心和希望。 我们是共产党员，越是到最困难的时候、危要的关头，我们党员干部一定得像钉子一样钉到咱的岗位上，钉到第一线。 今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6位民族工作领域的优秀党员代表，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一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带领农牧民脱贫增收的蒙古族干部鲍亚力，带头找水修路兴产业的广西平等村原村支书潘庆彪，带领村民把贫困村建成国家3A级景区的云南佤族干部赵家清，扎根西藏乡村40多年的藏族干部格桑卓嘎，带动贫困户养牛脱贫的回族企业负责人丁秀琴，团结各族群众自觉站在反分裂斗争一线，共建幸福家园的南疆阿瓦提县县委副书记吴布利喀斯木买土颂，分享了他们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需求稳定恢复，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改善，企业利润平稳较快增长。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2,183.3亿元，同比增长66.9%，保持较快增长。从行业看，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40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或扭亏为盈，1个行业同比持平，其中有36个行业利润实现2位数及以上增长，70%行业盈利超过疫情前水平。值得关注的是，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了较快增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62.0%，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39.5%，利润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持续提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就科技创新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关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科技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有力支撑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繁荣、生态文明建设，有力保障国家安全，维护战略利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科技的原始性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我们的基础研究投入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达到了16.9%，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首次超过了6%。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击、跳水等项目上获得3金2银1铜。 在今天举行的射击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庞伟、江冉鑫和俄罗斯奥委会选手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庞伟、江冉鑫以16-14战胜对手，夺得冠军。在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比赛中，中国组合陈芋汐、张佳琪五跳发挥近乎完美，以总分363.78分领先第二名50多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在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此前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奥运会首金的杨倩搭档杨浩然以17-13战胜美国组合，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第9枚金牌。此外，中国选手廖秋云获得举重女子55公斤级银牌，许昕、刘诗雯夺得乒乓球混双银牌，中国体操队在男子体操团体赛中摘得1枚铜牌，中国香港代表团选手张家朗在男子花剑个人赛中夺得冠军，获得香港回归后的首枚奥运金牌。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天授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时代楷模称号。90多年来，红一连历经战火硝烟洗礼，一路披荆斩棘，先后参加战役战斗300余次，完成非战争军事行动40余次，圆满完成调整移防、国际维和、抢险救灾、沙场阅兵等重大任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今晚将播出红一连的感人事迹，更多内容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终生文章，题目是美国优先是对多边主义的最大伤害，政治操弄难掩美抗议不利事实。文章说，为给自己抹黑他国、破坏全球抗疫的行径披上合法外衣，美方动辄打着多边机构伙伴国家的旗号，企图以国际社会代言人自居。然而，事实表明，嘴上喊着美国回来了的美国政客，心里想的仍然是美国优先，他们心中只有利己主义。对美国来说，他所宣称的多边主义的唯一标准就是可以为其所用。这种赤裸裸的伪多边主义是对以国际合作为目标的真正的多边主义的最大伤害。文章强调，美国代表不了国际社会，更没有资格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到处指手画脚。要合作，不要抹黑；要真相，不要谎言；要科学，不要政治操弄，这是病毒溯源问题上的正道。美方继续执迷不悟，以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只会让自己更加孤立，让本国民众吃更多苦头。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 7月26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0例，本土病例3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3例。截至7月2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795例。截至7月2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5亿6587万2000剂次。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闭幕。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潘鲁生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进博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今年的进博会签约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超过上届，回头率超过80%，同时有30多家为首次参展。全球5大粮商、世界10大工业电器企业聚首进博，大批新品还将在本届进博会上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50.9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两年平均增长7.3%。从需求结构来看，优化特征明显。上半年工业品物流、居民物流对社会物流总额增长的贡献率比一季度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国家防总印发关于切实加强城市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深入分析城市规划、建设、运行等面临的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强化城市防汛排涝工作，督促公交企业、道路客运企业严格做好汛期安全运行管理。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十四五海关发展规划》，明确未来5年将发挥海关在安全、贸易、税收等方面的职能作用，确保在“十四五”时期有力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地震预警网示范运行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唐山召开。四川、云南、京津冀地区从27号开始将全面启动地震预警。地震发生后，该地区人们将第一时间通过电视、手机等相关渠道获得地震波抵达的具体时间。中国地震预警网项目将于2022年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第23届中国科协年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年会围绕科技社团发展与治理、碳中和、90后科技人才成长等领域，设置25项专题活动，陆续在京津冀3地展开。年会期间还将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制造产业联盟，并发布2021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等系列报告。 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昨天拉开帷幕。从数字核心产业、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生活3个维度，通过产业对接、场景开放、技术体验、信息消费等形式，让广大市民走进实际应用场景，体验数字经济的前沿创新和发展成果。 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两次登陆后缓慢北上，受烟花影响，未来3天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及华北东部等地将有明显降雨。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提醒人们及时关注雨情，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电视剧《逐梦蓝天》今晚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剧全景式展现我国航空工业70年奋斗史，讲述3代航空英雄前赴后继、同心协力，让中国制造的飞机翱翔于祖国蓝天的伟大壮举。 最近，美国政府再次挑起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争论。对此，多国表示，新冠病毒溯源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 老挝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在当前变异病毒更具传染性并引发新一轮疫情的形势下，各国应全力推动疫苗和药物研发生产合作，避免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全球溯源合作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必须秉持客观、透明、包容及纯粹科学研究的精神。只有加强多边合作，各国才能最终战胜疫情。南非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的南非共产党日前在其官网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声明说，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国际社会应本着科学、客观、公正、严谨的精神对待病毒溯源问题，推动全球抗疫合作。 I think part of it's driven by politics. 我认为出现这种论调是由政治和其他事情驱动的。我希望我们可以从科学上弄清楚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科学家，我将继续倾向于典型的解释，即病毒是来自昆虫或动物。有一些证据已表明，早在2019年12月就可能有新冠病毒在美国传播了。我对此一点也不惊讶。我知道美国的监测系统是一个被动监测系统，我们经常落后于疫情发生的时间。 截至25号晚，60个国家致函世卫组织，认同第一阶段溯源研究成果，反对溯源政治化图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1,9408,019例，死亡病例4,162,304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3,453万例，死亡病例超61万例。26号报告单日新增89,297例，为本月以来的第二高。佛罗里达州入院治疗患者人数达到二月以来的最高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6号报道称，一项新的预测显示，美国确诊病例仍将上升，预计10月中旬达到高峰，届时每日新增死亡人数约为850人左右，是目前的3倍多。巴西目前累计确诊超1,97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55万例。韩国26号新增1,365例新冠确诊病例，累计病例超过19.1万例。韩联社报道称，韩国已连续3周日增病例超过1000例。自今天起，韩国非首都圈的疫情防疫响应级别提高至次高级，私人聚会人数、公众聚集设施营业时间都受到限制。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日本东京都27号报告单日新增病例2,848例，为疫情爆发以来新高。东京奥组委今天宣布，又有7名奥运相关人员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其中包括2名运动员。自7月1号以来，与奥运相关的确诊人数已达160人。朝鲜和韩国今天同步宣布，根据两国首脑达成的协议，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起重启两国之间所有通信联络线路，这是双方时隔13个月重启通信联络线路。朝中社发布公报称，朝鲜和韩国领导人近期通过多次亲笔信来往，同意就恢复北南通信渠道，进而就恢复互信谋求和解迈出一大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26号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中的一座岛屿，引发日本政府抗议，两国均召见了对方大使。俄罗斯政府表示不接受日方抗议。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米舒斯金登岛期间说，俄方打算在南千岛群岛设立特别经济区，实行零关税或减税。如果日方有兴趣，俄方可以与日方合作。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26号发布报告说，今年上半年有1,659名阿富汗平民丧生，3,254人受伤，同比增加47%。其中64%的平民死伤由塔利班和极端组织造成。今年5月以来，阿富汗塔利班发动猛烈攻势，夺取阿富汗大片地区，频频与政府军交火。阿富汗塔利班否认刻意发动针对平民的袭击。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